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无鱼来了，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呢一块儿来说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是跟自己啊这个想法、梦想、幻想是有关的。 刚才抛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说什么呢？ 曾经对自己有什么特别不切实际的幻想呢？是今天的话题，欢迎大家呢也把自己啊这个以前呢，就尤其是我觉得好像是半大不大的那个时候，说成熟没成熟，说幼稚也不是那么幼稚，就经常会有一些幻想，幻想自己比如说小时候幻想能考上清华北大呀，啊，然后呢大了之后幻想能和这个 Angelababy 有一段这个不错的恋情啊，啊这些都算是 死心了哈， 哎，都算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哈。 是， 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这些幻想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其实这事儿我觉得也是很多这个男士的幻想，就是拥有一辆自己的哈雷，然后呢骑着它去旅行。可这事儿呢，已经被一个63岁的大爷啊给。这个实现了。63岁的这个大爷啊，王树清啊，身材挺拔，胡子有型，一身带感的这个机车装束啊，是一个实打实的硬汉。粗犷的这个哈雷呢，配上粗犷的外形，这个充满力量与野性的大叔啊，这个他说了啊，说我的这个年龄呢和这个哈雷好像不太搭，但是呢，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 真的很励志哈，60岁的年纪啊，30岁的心脏。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吃货，有一位这个外国的法国大厨，在哭诉了，说中国吃货真是太欺负人了。就靠一块五花肉，居然能把我给气哭了。那么在一档美食节目当中，是中法大厨的对抗赛。按照规则呢，双方可以在对方的食材当中抽走一样。于是呢，这个法国大厨就来了一个釜底抽薪，他把咱们这个中方的油给要走了。 对， 而且很嘚瑟呀，说这个哎呀，他们没有办法煎炒炸了。结果咱们中方大厨呢，回去之后抄起了剩下的五花肉，开始现场炼油。内心崩溃的法国大厨说：“还有这种操作，头回知道。” 这都他们都不知道。这其实，在咱们这个很，就可以说50-60年代吧。这肉还不怎么吃得起 的时候， 紧俏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方法，炸油渣， 是啊， 对吧？拿这个肉皮去这那个炸出点油来，这都是我们这以前这个。 来源于生活， 很家常的一些做法吗？ 没错没错， 而且这些猪油啊炒出的菜还香呢， 是， 对吧？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被这个法国大厨给逼的。 对， 你把人家油都给要走了，人家只能想出别的办法来了。 对啊，咱们继续往下来关注，来看看这个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外国留学生呢假装不懂中文啊，警察叔叔呢是狂飙英语啊。这个西安的交警呢，这个警官啊，是巡逻的时候呢，拦下了这个骑未悬挂号牌摩托的留学生。这个警官也称了，说我用中文问他，他说他不会说中文。过了一会儿呢，这个他说了一句 no 啊。面对这么不配合的外国人，在这个国外工作过的这李警官啊，当即跟他飙起了英语啊，并依法的处理，给他来一次英语的教育。 哎，没错。再来说一下这只金毛呢，它是摇着尾巴被强拽偷走，它幸好有便衣举枪擒住了这伙偷狗贼。最近在广东有一个盗狗团伙非常的嚣张，他们用车遮挡，那么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先是引诱，然后呢猛抓住，比如说他偷这个金毛的时候就猛抓住这个金毛的头，强行的把这只狗就抱上车了。那么据了解，这个团伙作案已经30多起了，目前呢这个民警也是抓获了这个团伙，追回了被偷的15只狗。 所以说也提示大家，在这个街上遛狗的时候啊，一定是拴好这个狗链啊。第一个呢，您也能控制住他的这个行为，也能控制住别人的行为。 是， 再来看看青岛县老年人健身暴走团，走汽车道有些人呢还不看红绿灯啊。近日呢，青岛出现老年暴走团，每天呢6点这个之后呢就会开始暴走健身，但是呢走的却是这马路中间的超车道，特别的危险。居民也反映了，说暴走团呢已是存在很长时间了，这个因为安全问题啊，居民呢联合起来多次与暴走团去沟通，在与这个相关部门呢也是反映情况，但是一直未解决这个问题。 是 啊，真的挺危险的。你想，这个暴走团本来是一好事哈，多走走锻炼身体。但是您看，现在有那么多的滨河公园啊，对吧？那么多这个广场啊，您这上那边走去，又亮堂，是不是又安全？ 对吧？没有这个机动车，您这下好，这车行车道还不成，还得去那超车道，觉得自己速度快啊。 而且关键就不是说您人多理就在您这一方，是不是？ 嗯、对， 有的时候也得多替别人着想， 哎， 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嗯， 我们继续来说，哎，同样是老人，您看看这位德国91岁的老太太，人家现在这个年纪还在表演双杠，动作标准，而且平衡能力是惊人。最近呢，在这个德国柏林，91岁的老人，这位老太太在体操比赛当中表演的双杠动作令人惊叹。 嗯， 她呢本人也是从30岁开始就开始练习体操，50多年以来打败了无数年轻的竞争对手。即使是头发已经花白，那老人的平衡性呢仍然像20岁的时候一样。她在2012年的时候就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为了世界上年龄最大的体操运动员。 嗯，这有梦想，年龄不是问题啊。 没错， 只要坚持。再来看看这个，说到这个高考刚结束哈，又开始马上就面临着中考了。为了给孩子中考提神啊，这个马上就中考了，看着孩子怎么这段时间无精打采，这个寝食难安啊，糊涂的家长居然想到啊，是不是应该给孩子买点罂粟啊，这个提提神儿。幸运的是呢，家长购买罂粟返家的途中就被交警啊这个及时的发现并阻止了。男子呢听到此处呢也是后悔万分，感谢这个警察及时的制止，否则可能害了孩子。 是啊，教家长有时候也需要补上很多的课程啊。 没错、 嗯、 啊。 接着来说，这也是因为小的时候曾经被救助，这只长大之后的秃鹰呢看到了曾经的恩人之后也是扑进了男子的怀中求抱抱。这样温暖的一幕呢就发生在最近的阿根廷。 嗯， 这位男子呢也是收获了一个意外的拥抱。他呢曾经多次救助过一只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下来的小秃鹰。最近呢已经长大的小秃鹰再次看到这位男子的时候一下扑了过来。 嗯， 那在他怀里边是求抱抱也是撒娇啊。 哎，这动物还是确实这个非常懂得感恩的哈。 是， 哎，我就记得特别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小的时候同学家有一条大狗，大家都怕它，然后但是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啊，这狗也小，还能继续跟他去接触，哎，摸一摸他，喂他点食儿啊。后来发现就是这狗就很凶猛嘛。等我们大了，他也个大了。然后我们再去的时候，他对小时候你喂过的人，他还有印象。他过来闻闻你，也不冲你叫不喊。过来一闻这味儿啊，他就开始很温顺的就趴在你面前了。你看，就是动物也很非常的聪明哈。 没错。 再来看看这个西班牙喷泉啊，喷血水，哎呦，纪念这个世界献血者日啊。西班牙的北部城市呢，这个广场上啊，喷泉突然是涌出了洪水。那这个，咱们来看这个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也是为了纪念这个今年的世界献血日，把水池里边的清水换成了红色的液体，模仿血液的样子，给市民来了个带引号的惊喜。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唤醒民众的献血意识。 嗯，我们再来说一个，是开车玩手机到底有多危险。 嗯，多危险呢？ 嗯，这个开车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驾驶时候的23倍。 哎， 那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驾驶的接近3倍了。 嗯， 那开车发短信的时候反应时间比平常的情况下会慢35%。 嗯， 所以危险性真的是胜过了酒驾和毒驾，您还敢这样做吗？ 哎，所以说一定提示大家，现在有很多这个小的这个可以说这些小的装置吧，小装置啊，特别方便人们开车看手机，小架子呀，甚至有些人我看到个别人啊，这个方向盘上就有一个这个手机的这个小卡子，直接把它卡在方向盘上，您说那多危险吧？ 是不是？ 这时时刻刻您就甭看路，就一直看手机了，太危险，太危险！一定提示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我觉得其实咱们节目也是无数次提示大家，不仅仅是开车哈，有时候就在路上行驶，尤其是您这个行走都需要看着脚下的路、 嗯、 啊。我们继续再来看啊，来看看这个黑科技啊，中国呢第一个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自动码头。还记得这快递无人分拣的这个科技吗？啊，更厉害的来了，厦门呢远海全自动化码头，利用呢人工智能系统啊，完全的这个无人化的智能码头，港区内是空无一人啊， 电脑控制的这个桥吊啊，以及拖车24小时自动运行。哎呀，厉害了我的岗，这是网友说的。嗯 啊，这真的挺像小时候的一种幻想。 哎， 就是我坐在操控室里边， 嗯， 然后呢就可以运筹帷幄了， 控制所有的机械了啊，甚至控制所有的人了。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一说吧，这个是什么让你的这个和朋友啊，这个对自己，对朋友啊，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梁静茹的歌曲《可以的话》。 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可以的话》，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 来吧，说说这个曾经对自己有什么样啊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呢？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看看各位是怎么说的 啊？ 一个超级酷的理科生说了，曾经幻想过自己会有对象， 就是觉得自己以前可能是应该是有对象的，但是等到这个现实发生了，才发现自己好像有对象 比较难，没来就是快了。 对。再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哈， 嗯， 这个抱着猫盒子讲故事，他说了考北大啊，这我觉得小时候一问都是清华北大，就一直在犹豫，我到底考清华考北大呀？ 感觉只是一个自己选择的问题， 对， 哪个不管选择哪个都可以轻松拿下。 轻松倒不说啊，反正是努力学习应该是能上的啊、 嗯。 后来发现跟自己一点关系没有啊。 报考志愿的时候都不用为这个伤神。 哎， 嗯， 还有这个哀家很忙，他说我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嗯， 是某某国呀失散多年的小公主，我随时都会离开家的，所以呢，我小时候经常会就拎着我的包包等我父皇和这个母后来接我啊。后来发现包都拎坏了，这还没人来接您呢。 是啊， 嗯， 哎，小的时候会不会有过，一时片刻的时候会这样想，就觉得好像这个整个世界的运转是 跟自己有关的， 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就是所有周围的人都在为你而演一场戏。 那倒没有。 后来看了《楚门的世界》之后，发现， 对， 嗯， 还不如《楚门》呢，嗨、哎。 是。 清河他说了，说我呀是熏饭，闺蜜呢是露饭。我跟他说你别着急啊，等我嫁给世勋之后把鹿晗就介绍给你了啊。这世勋是 不了解年轻人的世界， 反正是人家一个偶像啊，人家就是饭啊，熏饭鹿饭。 哎呀，你们就坐在一块好好吃饭吧。 对， 这个风吹万里过说了，以为我还能再长高， 哎， 以为我到了23岁还能再窜一窜呢。 33还窜一窜，43也窜一窜嘛，带三字都能窜。 是，那你还有梦、还可以继续追。 对，还有这个后来他说了，说全国奥数竞赛一等奖，全国英语精神一等奖，全国奥林匹克竞赛一等奖，结果我可能是精神病一等奖。就是小时候对自己这个各个方面啊，尤其是哎，我觉得就是在有一段时间，你还发现哎，我是挺多才多艺的， 嗯， 我在各个领域都还不错。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这些奖项跟自己都是有缘的， 是 啊， 嗯，或者比如说，上操的时候， 嗯， 主席台上要发奖了，都觉得自己肯定是其中的一份子。 哎呀，那我倒没有，从来没有啊。 哎，这位朋友说了，这个扬州炒饭，他说不光是以前，就现在其实呢也经常，比如说呢会买一买这个彩票， 嗯， 啊买了之后就会幻想自己中大奖的样子，然后这个钱怎么分配事儿都想得很具体。 嗯、对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曾经好像咱们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话题，说说中了这个彩票之后这钱怎么花。 是、 嗯、啊，大家就真的是特别踊跃， 对， 特别开心聊这个话题，就因为每个人好像都有这梦想，但是现在好像。这个奖池里边钱可不止像以前说中了500万怎么怎么样，现在好像不是这样了，一动几千万的这个怎么怎么样了，对吧？ 是 怎么花啊？ 这个梦，这个梦中的蛋糕可以再做大一点。 对，王崇博他说了，说以为自己啊不是普通人，到最后发现，哎呀，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啊。嗯，就刚才你说的差不多，小时候都觉得这世界好像围着自己转一样，嗯， 觉得自己有超能力， 哎， 只是现在还没有显现， 对， 大了发现就本来也没有。来看呢，这位叫菊书信说了，他说呢，我曾经天真的以为啊， 嗯， 用真心去对待任何人，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友情和真正的爱情。 嗯， 后来呢，也认识了一些人，经过了一些事儿，才知道呢，这些真的是我的自以为。 嗯， 相遇真的是猝不及防，而离别呢，很多都是蓄谋已久的。 嗯， 总有一些人会慢慢的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 哎， 他这是长大了，就自己想明白，悟清楚了。 嗯，我倒不这么觉得。 嗯， 我是觉得就是只有你真正的真诚的对每一个人之后，第一个能大浪淘沙逃出那些能真诚对你的人，第二个你也能认清一部分人，第三个我觉得这样做才能不昧自己的良心。 嗯， 其实我觉得不用说真诚对别人，你就这非要希望别人怎么怎么样去对待你，没有那么多要求，只是真诚对待每一个人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只有这样才能这个，人家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对吧？你只要真诚对待别人的时候，哎，你身边留下的那些人还才是真诚的， 嗯， 对吧？ 所以对这位朋友，我们想说的就是心态还是要放平和， 哎， 嗯，真的，这个真正的朋友会一直陪着你的。 对， 嗯， 哪有那么多真朋友？ 但是你 刚往好了说说， 不，就你刚才说的有一句话很有道理， 嗯， 就是说呢，你在 就真诚的对待每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不要心里边想着我要他的回报， 哎， 他必须要同等的来回应我。 对， 这社交也并不是对等的。 没错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陈思岑他说被有钱人就给认回去做女儿，这有点太没起子了啊！ 是啊是啊，嗯，长大之后发现自己有骨气了。李潇说了，他说小时候想过，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一人给我一块钱，我也有好几十个，我有十好几亿了。 对呀、啊，这想法大家都想过， 有过啊。 但是其实很多人就把它实现了，就做的那些，你看就是包括什么，就是你需要交多少多少钱，能做怎么怎么样的这个东西， 嗯、 你觉得哎呦人挣什么钱？后来你发现人挣的就是这钱吗？ 哦， 就是人多，然后把这钱积攒起来嘛， 嗯， 真过瘾。小时候的梦想啊， 是啊， 小仙女她说了，我小时候梦想当模特， 嗯， 然而我只长到1.58米呀，怎么？ 你再加加油啊，33、43、53，以后还有很多机会。 不用啊， 嗯， 1.58米够了，当童模啊， 或者是当手模。 对对对，手模脚模， 对，你也没有给自己限定、 啊、 必须是这个 当手机模、贴模啊，反正都是模。 别再打击他了 啊，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叫996的朋友他说呢、 啊、 小的时候以为爸妈的手里边掌管着巨额财富、 哎、呀，是啊， 掌控着全球经济， 可不是吗？ 只是为了让我作为一个普通人长大，所以才隐瞒了家里的财产。 嗯，你看看 爸妈忍了这么多年了、啊、现在还没告诉你真相呢。 对对对，估计也没有什么真相可告诉你了。 嗯，真相就只有这一个了、 啊、对对。再来看看那个一只小外他说了，说我本来不是地球人，我是失忆来到这个星球的，然而我拥有众多的超能力啊，也就是对啊，没错啊，和你们看到那种一样啊、 嗯、 什么都没有啊。 小时候动画片看多了啊， 真是那样，就是动画片看的太多之后，你就觉得好像自己跟动画片当中一样。 是， 对、 嗯、 到现在其实我有这问题， 所以现在我经常夸你天真的像个孩子呀。 不是说天真像个傻子就行啊， 快了， 就是经常你会看一个电影之后，哎呦，你在幻想，哎呦，我好像，比如说，假设最近这个特别火的《摔跤爸爸》，然后呢，我觉得，哎呦，我好像我也能摔跤似的。然后包括之前我记得跟你讲过，就是从电影院看完那个《变形金刚》之后，我老觉得我一摁这个车钥匙，我那车就能变形，就哎呀，特别天真。 主要还是人家这个电影拍得好，把你给带入进去了。 对，嗯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来聊的话题，说说曾经啊对自己有过什么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勾起回忆的老歌，嗯，这首布莱尼的 Baby One More Time。Turn me up just a little, turn me up. Oh, baby, baby,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that something wasn't right? Oh, baby, baby, I shouldn't have let you go.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welcome to the Onyx Hotel. Feel free to grab a little something at the bar. It's on us. Enjoy the ride. Oh, baby, baby, the reason I breathe is you. But you got me blinded. Oh, baby, baby, there's nothing that I wouldn't do. No, now you're out of sight. Show me, yeah, how you want it to be.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宝宝第一次叫妈妈却被妈妈的反应给吓哭了。国外的一位可爱的女宝宝呢，在玩玩具的时候，她的妈妈呢在旁边不断的去引导她喊妈妈啊。宝宝发出这咯咯的笑声之后呢，突然说了一句妈妈这一词儿，哎呦，妈妈听到之后就大声尖叫啊，欣喜若狂大喊。这个宝宝看到妈妈这反应之后，张开小嘴儿呆若木鸡，然后被吓得哭了起来。 是，那个视频我看了，这妈妈的反应确实是有点过了， 太过了，太过了， 一直在尖叫，肯定会把孩子吓到的。 哎，人家都说这个第一声叫出这妈妈和爸爸之后，这个家长是特别有满足感。 是， 但是您这反应之后，这孩子估计以后再不敢张嘴了啊。 可能还需要再有一些时间吧。 哎， 来看一下。最近一项研究啊，让很多人呢、啊、真的应该反思自己生活当中是不是过于完美主义者了。 嗯，怎么讲？ 因为呢，这个追求完美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太刻意的话，您的身体可能真的会出现问题。那么最近呢，一项研究调查也是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了调查，发现，苛刻的完美主义者比心态随性平和的人，这个死亡率要高出近一半啊。那如果经常是目标过于理想而又不能实现，必然会使身心长期处在一种焦虑和压力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使这个早亡的风险升高。 哎呀，怎么看完之后我心里边有忐忑呢？ 就是平时太追求完美了。 也不算追求完美，反正我觉得就有点像我啊。哎呀，赶紧的注意点吧，就心态要稍微随性平和一点。 嗯， 就 是不 是 说让我们不去做一件事情，不去努力，而是说呢，我们要平常心来看待任何的事物， 别跟自个儿太较劲。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吧？ 对 啊，咱们再来看看吧。这个同样是关于健康的哈，越清淡越养生吗？打个问号。专家说了，饮食过素可能会加速老化。最近呢，杭州72岁的宋奶奶呀，一站起来就发现自己头晕，家人呢带着她做检查之后，医生竟然说啊是营养不良。老人呢是从来不沾荤腥的，一天两顿饭，他认为呢这个年纪啊饮食要清淡一些，但是医生却表示了说如果说长期的吃素啊，会导致缺乏维生素 B12，加大患老年痴呆的风险。 所以饮食结构一定要是保持平衡啊。 对， 嗯， 而且我觉得这事儿吧，还真是因人而异的，不是说这个你说纯吃素不好吗？也不一定。你比如说有些人这个以前这个大鱼大肉吃惯了， 太油腻了， 哎，也可能会好。所以说这还是因人而异哈。 是是是， 哎， 总之就是吃的均衡一点。 对。 我们继续来说这位95后的学霸，痴迷悠悠球，而且呢他这悠悠球的绝技啊已经是技惊四座了。 嘿， 最近呢四川农业大学的这位大三的学生叫黄洋洋，凭借着一段100秒的悠悠球表演，让现场的评委大呼过瘾。为了练习呢，他也是玩坏了上百个悠悠球，曾经获得过全国悠悠球大赛西南地区的第一名。这个黄洋洋呢已经是获得了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名额。他也说了，他说我会带着我的悠悠球走向世界。 这是小的时候多少这小孩子的梦想，就是自己的工作跟这个，那时候悠悠球还叫溜溜球呢。 嗯， 对吧？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好多孩子其实都特别希望自己工作跟他有关，包括四驱车。那个时候真的是把它当成一种事业来做的， 男孩子的梦想。 对，其实好多女孩也都，每个人甚至现在就是当时比较潮流的啊，有那么几个小腰带，这个腰里边别着，就正好咔把一个悠悠球就卡里边了，卡一个，就是你身上要带不同的这个悠悠球，哎，装备什么不同的线啊，不同什么什么，那我也不太懂，反正就哎各种动作确实是挺漂亮、挺帅的。 是的是的 啊，再来看看那个11岁的小学生啊，玩这个王者荣耀，3个月花光家中啊多年积蓄的这个3万多块钱。深圳啊，11岁的小辉呢，小学5年级，迷恋上一款叫《王者荣耀》的游戏。他也趁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呢，偷了父母的银行卡，然后呢，去关联到这个自己的 QQ 上。此后呢，开始疯狂的购买角色和皮肤，短短3个月时间内花费了3万多啊。据了解呢，这个根据相关的佐证呢，是未成年人操作，那这个游戏的主办方也将退回相关的金额。 别，这个孩子以及他的家长有一个教训哈。 哎， 平时还是在这方面对孩子还是要看管的更严格一些。 是这样的。 哎，再看这位呢，是为了抢红包买软件，这位女子被骗了4000多块钱。而且骗子啊也是现身说法，说我也曾经被骗过 啊。 最近呢，重庆的一名女子花了120块钱购买了一款抢红包软件，但是呢不能使用，卖家说呢需要授权，各种给她各种理由，让她转账了10来次，一共转账了4000多块钱。 但是呢，当这位女士再次联系卖家的时候，发现已经被拉黑了。民警抓获了五名犯罪嫌疑人，经过调查发现呢，这五个人都曾经是受害者，都曾经被骗过。而且呢，他们这个不但是这个不思悔，就是被骗之后啊，没有反省一下自己的问题，反而是呢将计就计，用这个办法来生财。 就是其实你应该做的是分享到更多人知道，让大家别受骗。 对，把你的教训告诉别人。 反而他的做法呢是告诉大家，这个应该也不是告诉大家，用这种方式再去骗更多的人， 是 对吧？啊，其实确实现在很多网上，就包括刚才咱说那个什么什么游戏哈，真的需要我们去擦亮眼睛，尤其是这个未成年人，这些游戏其实是不允许未成年去玩的。对吧？尤其这游戏当中，我所了解啊，就是说有好多咱们这个历史知名人物，我估计你也听说过，像什么李白呀、赵云呐、这些这个不同朝代、不同什么样的人物，这什么大诗人混战在一起的同时，而且你还会对他有一个这个不对的认知， 可能会形成一个很错误的历史观。 哎，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说老师们问孩子们说，这个谁知道赵云？孩子吭举手了，说我知道赵云，赵云不是好人，那在游戏当中怎么样？就这真的是一个实事，就因为玩这游戏啊，包括这个对，其实对什么抢红包，您如果把它当成一种啊这个娱乐。啊，这是不是这个消遣娱乐的方式可以，但您把它来当成来钱的道啊，可能这个就 走偏了。 哎，稍微照照镜子感受一下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哈。 是， 再来看看这个高考辅导报志愿产业啊，收费1万到4万。有家长说被坑了啊！高考后呢，这个填报志愿成了一个重头戏了，大量的高考志愿填报的软件啊，什么 APP 啊，也都上线了。一些这个报考辅助机构呢，开出天价了，1对1辅导，便宜的1万多啊，贵的4万多，甚至有人预约明年高考填报。但是也有家长自称被坑，专家说了，说家长寻求帮助也要做足了功课再寻求。对， 现在这个真的是孩子在教育方面的这种投入啊，很多机构。这太好赚钱了。 但不仅仅是这个好，其实我觉得正常的赚钱啊，好赚与不好赚是人家能力问题。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像您这个家长人觉得被坑了，您这属于骗钱了。 对吧？我们继续来看这位女生啊，她不是学霸，但是呢、已经被麻省和哈佛这个各个知名高校抢着要。杭州女孩是怎么做到的呢？这姑娘同时拿到了美国哈佛大学还有麻省理工学院等多个名校的录取通知书。杭州女孩她也是有很多的，她自己也感到很意外。那么据了解呢，在读书期间她就斩获了9项设计界的国际大奖。而且这个姑娘呢，是从小本身不是学霸，但是得益于父母的肯定教育。 你看看哎呀真好。再来看看93岁的教授啊，拿2个放大镜教书，不能让唐诗宋词在我们手里绝了啊。这位教授呢，毕业于数理系数学专业，教书60多年，当他发现现代人只会背诗不会写诗的时候，认真准备了几个月开始讲解诗词。第一次讲课呢，就振奋了所有的学生，他说只要你们愿意听，我就愿意一直讲下去。 为这位老教授鼓掌啊。来看一下，这个事情是道路再颠簸也挡不住一颗学霸的心。最近呢，被拍到在郑州呢，有一辆电动车在路上快速行驶。一名中年男子骑车带着2个孩子。小男孩坐在前面，那小女孩呢是在后面反坐着，而且呢，这小女孩还埋头认真的写着作业，完全不顾路人的眼光。网友感叹说，道路再颠簸也挡不住一颗学霸的心。不过呢，电动车这么带人实在是太危险了，所以呢，这个交通安全还是不能忽视的。 尤其是您这眼睛啊，别从这么小，学霸是应该当的，但是您这个是吧，近视就要注意了哈。再来看看一个这个浙江的男子啊，每天是花6000租宾利啊，骗走7女子50多万元。今日呢，杭州一个男子呢，通过假扮富二代啊，骗得了与7名女子同时交往，更以各种借口这个诈骗50多万元。而警方也调查发现了，该男子呢租这个宾利一天就需要6000多块钱，花在这个租车上的这个费用呢，竟高达30多万，这血本也是够大的哈。目前呢，男子已经被警方逮捕。 我们再来说一个吧，这真是叫冤家路窄。 怎么讲？ 这位司机呢肇事逃逸，结果呢他去医院就医的时候遇到了受害者，于是呢就马上被捕了。最近呢，这在大庆的孙某 醉酒驾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为了逃避酒驾处罚，他也是离开现场，想包扎一下伤口回家睡个觉，第二天再去处理事故。没有想到呢，他从当地的一个他跑到当地的一个医疗机构，又撞到了受害者。于是呢，这孙某也是因为肇事逃逸罪和危险驾驶罪已经被刑事拘留了。 所以说不要这个有侥幸心理哈。 是，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吧，说说这个自己啊，以前对自己有什么就不切实际的幻想。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来听一首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 成全了你，如 对，刚刚呢是一首来自张靓颖的啊，这个如果这就是爱情， 是 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你曾经对自己有过什么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 嗯， 啊，上半时段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不少啊，这个各种，就比如说有追星的， 嗯， 啊，有追学校的，啊，有追富有的，啊，有追漂亮的，有追个高的，什么样的都有哈， 嗯， 追求的都不一样。这个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吧，都有什么想法哈？南极他说了，说以为自己毕业的业可以找份我特别喜欢的工作，朝九晚五赚钱为父母分担啊，自己呢过得这个十分的悠闲自在。其实呢，工作这么多年了，确实是累死累活，还给不了父母太多，不知道我自己在干什么呢都。 理想和现实总会有一些差距，但至少他在朝着他这方向努力呢。 对， 不能给父母太多，但是也可以给父母足够，就父母需要的也可以了。 哎， 来看这位叫这个科科，他说呢，当空姐，后来当了空军，发了一张照片，你看多英、 啊、 飒爽英姿，是不是？ 你这更升了一个级别呀、 啊， 对不对？尤其空姐和空军还不太一样，是吧？航先生说了一夜暴富。一夜暴富啊， 是， 这真是梦啊，这个。 嗯，这位叫甄红的朋友说，他说小时候幻想自己成为神笔马良， 嘿， 就需要有一根神笔 啊。 后来发现呢，不用借助神笔，自己也可以画出栩栩如生的画来。 但是他成不了现实啊。 啊， 小时候就希望画什么成是真的啊。 哦， 哎，再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哈。 嗯。 看看这个你是千堆雪，他说了，每天在宿舍楼下呢等我的只有这个外卖小哥，没有别人。在这个师范大学的时候呢，我能说话的男的除了食堂的大爷就是奶茶小哥了啊，懂吧？ 他的这个社交圈子真的应该打开一些、啊、 不是，如果人家这师范大学本来这男士就比较少 啊， 你看那可能就 上学的时候高校之间也会有联谊啊，就多认一些外校的，比如说这个尤其是在这种男女生比例不够均衡的学校、 嗯、 其实经常会展开一些联谊活动， 哦， 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异性，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开始爱情、啊、 你看看人家圆圆还是果然经历的不一样，我们都用那时间去学习了联谊什么事儿一般都不去，不像你们还懂得什么联谊，还男生女生在一块儿还怎么着，以后能多认识啊？没有没有。 但是你上大学之后，其实呢就不单是学业这一门课需要你去修了， 嗯 嗯， 还有很多学各种各样的东西，嗯。 来看这朋友说的，我觉得应该唱出来。 哎， 还想再活500年 啊、哦？你看这挺好啊。 是 啊。还有其他朋友，这个关于游戏的也有，就是发了一张图片， 嗯、 这我实在帮您解读不了，我也不懂这怎么 看不懂 胜利， 看不懂 对啊。再来看其他朋友。 李小梅说了，她说呢、就幻想成为自己男神的经纪人。 嘿， 嗯， 你看看，那其实刚才有好多朋友都说到自己的偶像了，什么嫁给偶像什么的啊。 是 啊，这个还有其他的朋友，这个来看看那个脸大，他说了，说我是个降落凡间的仙女儿啊，总有一天会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飞起来。啊，现在越来越胖了，估计就飞不起来了。 啊、对，就是。凡间太美好了，就把它留住哈、啊。 哎， 嗯，还有呢，这位叫1988的朋友说了，高中的时候觉得呀，上了大学之后谈恋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嗯 嗯，那一定是被现实扎心了。 后来发现，对，都上了班了，还没谈恋爱呢。 是啊， 彭先生也说了，说以前呢特想当明星。 嗯， 在哪个小县城，感觉自己这个异想天开，后来莫名其妙的考了表演系。其实很多你觉得不符合实际的梦，只要你自己默默守护，都会努力去实现的。加油，每一个朋友！ 哎，你说的很励志哈。 嗯， 我们再看这朋友叫一缕阳光，他说呢，真的也想要一觉醒过来，发现回到了小学的课堂上，然后再将一切重来一次，把之前的遗憾全部都补全。 嗯， 那可能又会有新的遗憾，就是过程永远不会是最完美的。 哎、对，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哈，就是只有遗憾了，你才会觉得哎呀，下一次的美好，对不对？就每件事都是那么完美的话，你就也不觉得那么快乐了。 没错 啊，还有这个中丹他说了，说练字帮喜欢的女孩写作业，我说的是真的， 哦、 然后还给我发了一个，还给咱们发了一个，你看，哎。 奈何明月照 沟 渠 啊，这几个字写的啊， 啊、 挺好，真挺。 这首诗中的这一句啊， 嗯， 也是让我们感觉到他最后这个 可能是不太成功， 是， 啊、 但是至少字练出来了， 啊、 有收获哈，嗯。来看这朋友呢，叫青阳慕白， 嗯， 他说小时候一直以为自己有隐身术， 嘿， 飞行技能只是被隐藏起来了，迟早哪天会被激发的。 你这不行，你看看人一查查，他说了， 嗯， 说。我会轻功飞檐走壁的那种， 哎 啊， 怎么样？ 真是不错呀！ 哎， 嗯、 都有自己这个，这个自己觉得自己有的这个超能力哈。 没错，没错。 嗯， 再来看一位吧。 啊， 嗯，这位叫心向的朋友说，就是和自己的偶像做邻居。 嗯 啊， 真好。 那可能真的就是平常人，就没有什么偶像光环了。 对，哎呦，其实我们觉得。每次啊，就是一聊到这种关于什么幻想啊、梦想啊、这个白日做梦的这样的话题啊， 是 都特有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能回忆起小时候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嗯， 第二个呢，也能对照一下现在这个不太好的生活方式啊。其实小的时候，我觉得有这样梦想是好的，因为你最起码还敢往哪个方向去努力。 对。 可是现在呢，很多人连这方向都不敢有了。对吧？其实我觉得 已经失去方向 了。哎，就像刚才圆圆所说的，其实有的时候应该每个人都简单一些、单纯一些，可能生活会更快。 没错，没错。 嗯嗯，好吧，让我们每天都幻想起来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嗯，送一首在夏日当中最想听的歌，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 北京时间9:00。